再喝完这杯，还有三杯。那就不要留，时光一过不再有。你远眺的天空，挂更多的彩虹。我会紧紧的将你豪情放在心头，在寒冬时候。 伍佰相信他的音乐征服着每一个群众，而他也将他整个生命交给了音乐。既然经历过再多的演出，在舞台上他从未一刻放松过，致力将他的音乐，他的生命传达给每一个现场的观众。也因此，即使人们听过再多伍佰现场的演唱，仍然有一看再看的欲望。因为伍佰那种充满生命力的演出早已不只是音乐，而是对生命的追求与渴望。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，都能够让人回想起曾经的经历。来听齐秦的歌，大约在冬季，在这样一个冬季的时候，这样的一首歌还是蛮应景的。 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漫漫长夜里，未来日子里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。前方的路虽然开启你，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。虽然迎着风，虽然下着雨，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没有我的岁月里，你要保重你自己。你问我何时归故里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，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漫漫长夜里，未来日子里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。前方的路虽然开启你，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。虽然迎着风，虽然下着雨，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。想大约会是在冬季，不是在此时，不知。 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 这冬天的脚步一天一天来到我们的身边，每到这个季节，肖辉呢总会想起大约在冬季以及这首歌背景故事。在1986年的时候，齐秦因为和王祖贤合拍电影《芳草碧连天》而相识。有一次，齐秦借着酒劲吻上了王祖贤，而王祖贤呢，并没有像齐秦预想中的一样推开他，爱情就在电光火石的这一瞬间迸发出来。坠入爱河的他们就这样踏上了长达15年的爱恨纠缠之路。确认了感情之后的两个人开始漫长的异地恋。当时王祖贤的工作的重心在香港，而齐秦呢是在台湾，两个人相见的机会是少之又少。相恋一年之后呢，齐秦便为王祖贤量身打造了这样的一首《大约在冬季》。时光匆匆，转眼十几年又过去了，如今的齐秦呢也有了美丽的娇妻与可爱的一对儿女，而王祖贤依旧是隐居在加拿大，不时的会有一些消息的传出。也许很多爱情最后都逃不过有缘无分的结局，只不过每次听到《大约在冬季》这首歌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他们两个人。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，小虎队《蝴蝶飞》呀。 就像童年在梦里跑，感觉年少的彩虹。

这里是正在给你带来好音乐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今天的你是否还在电波那一段来关注着我们的节目呢？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，每天我们会在这儿用30分钟拼凑我们记忆里面的碎片。OK， 看看时间，今天30分钟又跟各位告一个段落了。每天的这个时间段，我在这儿等候着你。我是肖辉，明天见。